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3-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常说，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耐得住寂寞。于是在感情中就有了隐忍。隐忍的人认为，只要自己忍一忍，就能换来美好的生活，甚至就能换来爱人的醒悟。然而真实的情况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么你是个隐忍的人吗？你曾因为什么而隐忍？你觉得爱情中需要隐忍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也在我们的微信群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们只要忍一忍，真的就能换来美好的生活，换来爱人的醒悟吗？起初大家或者说是大多数应该都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在生活的证实下，我们才真正的明白，有些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事件，自己在心里应该有杆秤，一定要有底线。因为多数情况下，你的一忍再忍，换来的只有对方的放纵。有些事忍一忍真的就过去了，可是有些事你再怎样忍，它也是过不去的。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吧。 我想说一下关于隐忍的问题。我觉得隐忍如果是在事业中，我认为是需要隐忍的。所谓的隐忍就是高情商嘛，就是能忍超人之所不能忍，你才能成功，对吧？不可能随心所欲。但是如果把隐忍这个问题放在感情里面， 我认为它就不应该叫隐忍，应该叫包容。就是说，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或者是夫妻俩在一起，必须要包容。你必须要，就是每个人对方他都会有缺点，也会有优点。你要把对方的缺点要能包容，这样的话两个人才能长久的相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够隐忍的人，就是不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但是我努力在学习，想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因为我觉得要想成功，要想做一个比较优秀的人，我认为他的情商还是很重要的，要学会隐忍，就是适当的时候还是要会包容。 我觉得在感情中是不可以隐忍的，因为在我看来，隐忍就相当于是将就。就是我觉得一份好的感情吧，是至少是你不能是互相将就着对方而过的，因为在感情生活中，你这件事隐忍，你那件事也隐忍，时间长了，让别人表面上看上去你是家庭幸福美满，但是其实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那种苦，但是别人并不会理解你。因为我觉得婚姻都不应该是得过且过，婚姻应该是两个人一起走在路上，然后互相的去帮助对方更好的成长。本来我们是希望隐忍，对对方的隐忍是给我们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殊不然其实很多隐忍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恶劣的。 我认为我是一个隐忍的人，我觉得我挺能忍的，不管是人和人，还是情感，还是朋友，还是亲人，我觉得我都挺能忍的。可能是因为心太软还是干嘛，不喜欢硬对硬，硬碰硬，然后很多事情，哎，就是那句话吧，忍一时风平浪静吧。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忍的，不过也看事情的程度，还有看个人吧。我真的怎么说，我也为很多事情隐忍过，然后在爱情中有时候也是需要隐忍的，我是这样认为，所以我是一个很能隐忍的人。就比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然后他另一方是急脾气，然后你也跟着急的话，这样子不是整天吵吵闹闹，打得不可开交吗？所以我是那隐忍的一方，所以有时候对方发脾气或者是干嘛的话，我就只能是哎算了，忍着不计较，然后就这样过着吧，就这样过吧，就是就过去了吧，就是这样子。然后习惯了他，你不会硬对硬的话，他也会退一步的。如果两个都硬的话，我认为真的隐忍有时候我认为是我对他的一种理解吧。反正也不知道怎么说，有时候相处每一种关系都是一样，有时候忍确实是能腐化和抹平很多事情，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个性，还有自己的风度吧。我认为，哎呀，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一个能隐忍的人。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是个隐忍的人吗？你曾因为什么而隐忍？你觉得爱情中需要隐忍吗？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舒静的网友。朋友打电话来说，舍友养了第二只狗，一个秀气有点小洁癖的女孩子被舍友的狗吓得整天睡不好。电话这头的我觉得有些无力，一时语塞，心疼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养之前不征求你们的同意吗？她问了，我们是不同意的，但他再三保证不会影响寝室的卫生和休息，我也就没说什么了。他的狗半夜大叫，他自己又睡得死，其他人也没有说，我不想让他们觉得就我事儿多。可是我真的被吵得快要神经衰弱了， 当时没有说，现在说显得我不通情达理，那我要怎么办？你明明可以生气，可是你没有，害怕成为一个惹人厌的所谓坏人，于是选择了沉默。表妹曾经跟我吐槽，做小组作业时，同组的女生正好是科代表，但却不参与讨论。最后跟她说了句，我是科代表，你都交给我就好了。然后拿走了她准备了半个月的材料。上台演讲的时候，她的 PPT 上都是表妹熬夜通宵整理出来的数据分析，但那上面并没有表妹的名字。你为什么不说呢？或者告诉老师，这是大学第一次合作，我不想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难合作的人。故事还没有完，最近表妹又和我说，后面她找各种理由不再和那个课代表同一个小组，结果最近一次小组作业，对方又故技重施，占用他人的劳动作品。结果这次遇上了一个不好惹的女孩，在演讲中当场站起来质问她。老师知道后，给了一个不及格的评定。明明是别人做错的事情，都默默自己隐忍下去，对方却不会有丝毫的感激，反而引来变本加厉的得寸进尺。那些理所当然的生气和愤怒，都变成了打掉牙混血吞的委屈。还有爱情里的委曲求全就更令人心疼了。认识一对郎才女貌的情侣，在一起9年，最终却因为一通电话分手。女生很要强，但在恋爱里却是百依百顺，仿佛被删除了生气这个程序一样，顺了9年的男朋友。大学之后出了事，对方永远是在忙，反之男友的电话要是没接到，免不了又是一顿道歉。每次吵架不管对错，都是女生先服软道歉。终于在又一次打不通电话的9年后，他说了分手。男生从头到尾不知道前女友这么多年在气什么，只当是感情到了尽头。人和人的感情是有极限的，之前桩桩件件累积，逐一可以不生气的原谅，可到终结时却不是爆发就是坍塌，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朋友的寝室被社管彻查，饲养宠物在学校是不允许的，两只狗被学校牵走处理，他的舍友被通报批评，而朋友落了个连带包庇，全寝室被取消了整年的评优资格。那个养狗的舍友丝毫没有愧意，其他三人叫苦不迭。其实当时我很讨厌他养狗，你们没说我也就没提，不好发脾气啊。另外两个舍友这么对他说，三个等着对方先生气的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怕得罪人，因为怕成为别人口中事儿多不好相处的人，因为觉得委屈自己一次换来一个好人缘也没什么。不是人善被人欺，是懦弱被人欺。人的习性就是看见软柿子就想捏一捏，不在一开始就制止他，他就会在下一次捏到一个毒柿子。如果那个被分手的男生不知道错在哪里，那么下一次他同样会以一样的方式对待下一任女友，因为他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妥，9年里他都是那么过来的。 如果那个养狗的舍友没有被同宿舍的人谴责，他就只会觉得别人迁就他就是应该的。那么毕业后，他可能会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处处碰壁。真正的善良不是隐忍，而是指出对方的不当。如果对方在你这里占了便宜，知道了欺负人的好处，便像是获得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变本加厉下去，直到最后在别处碰壁，遭遇了大的恶果。所以你如果不说，就是在害对方。你以为隐忍是一种善良，但实际上是最残忍的捧杀。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常说，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耐得住寂寞，于是在感情中就有了隐忍。隐忍的人认为只要自己忍一忍，就能换来美好的生活，甚至就能换来爱人的醒悟。然而真实的情况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你是个隐忍的人吗？你曾因为什么而隐忍？你觉得爱情中需要隐忍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美蒋的网友。在喜欢的人面前，我们都变成了胆小鬼。明明在乎的要命，却还是嘴硬着不开口说一句在意。明明想一个人已经想到快要发疯了，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停地刷新着对方的微博和朋友圈，看着对方更新的文字动态，反复揣摩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会是写给谁看的呢？但却从来不会主动问对方一句，你是不是也喜欢我？我一个很要好的闺蜜，阿 Q，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别人都说她高冷，不爱说话，也不爱与人交往，永远看起来冷冰冰的，没有表情。但我却看到过她洗完澡，抱着手机小心翼翼，连头发都没有吹干的样子。问她在干嘛，她说他在等一个人给他发微信。我问他，为什么你不会主动出击给他发一句呢？他说，万一我发了对方却没有回复我，多尴尬呀。我抢过他的手机，准备替他给对方发一句睡了没。阿 Q 把手机又抢了回去，说，还是算了吧，要是他也想找我，他早找了。好像我们都是这样，以前也不是这样唯唯诺诺的人，也明白喜欢一个人就要让他知道，让他感受到自己心意的道理。但时间总是阴差阳错，在我们最好的年纪里，我们遇不到任何人，在我们有勇气谈爱情的时候，也遇不到想要去爱的人。刚实习的时候，阿 Q 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他每天找男生说话，下班了也绕三站地铁的距离跟那个男生一起回家。男生的朋友圈也总是第一时间点赞和评论，但却从不对男生说一句我喜欢你，一直在男生的身边扮演着好朋友的角色，直到最后男生跟他说，阿 Q， 我以后不能陪你一起回家了，我要送我喜欢的女孩回家。阿 Q 说，恭喜你啊，脱单了。 我问阿 Q 傻不傻，本来只差一句我喜欢你就能搞定的事情，兜兜转转为什么就是不把那句喜欢说出口呢？阿 Q 说，我一直在等他开口，结果他却成了别人的男朋友。后来男生在公司年会上喝多了，跟阿 Q 说，你不知道吧，那时候我有喜欢过你，只是我没有告诉你。阿 Q 在心里回答，那时候我也喜欢过你，而我也没有表达过心意。生活中总是有很多阴差阳错的东西，把对一个人的喜欢压抑在心底，就算对那个人的电话号码倒背如流，却也不愿意主动给他发一条信息。就算手机一天到晚24小时联网开机，只是为了不错过对方的微信，却也不愿意打开他的聊天窗口说一句，嗨，睡了没？就算绕很远的路，只是为了多看对方一会儿，却还嘴硬说自己其实顺路，不承认自己故意走了很远的距离。我们都以为对方会懂自己暗恋的小心思，但却忘记了，对方或许也是在等你开口而已。我们总是想要用时间来检验对方是否喜欢自己，等待着对方一个突如其来的告白，但你这个傻瓜呀，你知不知道，对方其实也一直在等你。现在的人走到哪里都拿着手机，手机里也存着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但我们却都没有了当初那种喜欢一个人就去告诉他的勇气。我们都得承认，喜欢上一个人以后就一点也酷不起来了，明明也想做敢爱敢恨的人，却变成了深夜里饿了忍着想一个人也忍着，总是告诉自己忍忍就过去了，忍着忍着也就睡着了，每一次的忍着都充满了无能为力。你讨厌每一次懦弱忍着的自己，却还是一直做那个宁愿错过也不愿先开口的人。似乎爱情里面先开口就是认输的这个理论已经把我们牢牢地捆绑住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认输了会怎样？爱情又不是奥运比赛，能为自己赢得名和利。如果你只是一直忍着，你终究只是坐在台下为他送祝福的那个人。就像你的名字中，假如女主忍着不去找与自己交错时间空间的男主，也许几分钟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忍着自己对对方的好奇，没有忍着自己对对方的想念，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只是为了寻找那个不知姓名却又觉得在哪里见过的人。而现在的你呢，还在胆小和懦弱吧，那句没说出口的喜欢还是说不出口吧。苏打绿在《我好想你》里唱，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你拧巴又压抑的喜欢。欢乐颂的片尾有一幕，关关坐在窗前给赵医生准备了一张新年贺卡，上面写着，这个世界像个巨大的娃娃机，我隔着玻璃却只想要你。不过最后他并没有寄出那张贺卡，他还是忍住了心底里的那份喜欢，忍住了每一次想要联系那个人的冲动。也许我们在爱情里都想做那个敢爱敢恨的曲筱绡，但最后却还是都变成了一忍再忍的关关。即便此刻那个喜欢的人就在你的聊天列表里面置顶着，你也还是忍住了无数次想要给他发一句在干嘛的冲动。我们都没有勇气开口对喜欢的人说一句想你，但其实我每天都在想你，是那种你不知道的想你。又是深夜，饿和想你都得忍着，但其实饿和想你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常说，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耐得住寂寞，于是在感情中就有了隐忍。隐忍的人认为只要自己忍一忍，就能换来美好的生活，甚至就能换来爱人的醒悟。然而真实的情况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么你是个隐忍的人吗？你曾因为什么而隐忍？你觉得爱情中需要隐忍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欧叔的网友。自从柚子在垃圾堆里捡了个男朋友以后，他就常常和我们抱怨这男人太差劲了。本来柚子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工作相对自由，每个月赚的也不少，还可以四处旅行，浪里个浪，活得潇洒精致极了。但处了男朋友以后，从对方搬过去和他同住，一切就变了。每天下班回家，男朋友不是一头栽倒在沙发里玩手机，就是坐在电脑前打游戏，家务事什么的都不管。柚子回家要买菜做饭打扫房间，吃完了还要洗碗。平时一个人简简单单，如今多了一个人反倒成了负担。也不知道是找了个男朋友还是找了个祖宗。到后来男朋友干脆连内衣裤都不自己洗了，放在那里臭了几天。最后柚子受不了了，帮他一起洗掉。最近男朋友每个月花钱还开始入不敷出，开口要柚子救济了。这么差劲的男人不分手留着过年吗？柚子一声叹息，不想分。柚子跟这个男人谈了一年多，头三个月他不是这样的。柚子说，刚在一起时男朋友温柔又体贴，什么事情都主动帮柚子分担的，但同居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就慢慢变成现在这样。是啊，谁装还不能装三个月呀？如果谈恋爱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自在快乐，那我们为什么谈恋爱呢？人不能不挑食捡垃圾啊。我一向都是劝分不劝和的，道理讲了个遍，柚子自己也明白，但还是不想分手。 他一直想忍忍，说不定他就能改变他的，说不定他以后就变好了。最主要不想分手的原因，还是有点舍不得，有点喜欢，有点习惯了这个男人的陪伴。委屈点就委屈点吧，忍了。我对抱着这种幻想的柚子简直无话可说。又过了些时日，柚子约我们喝酒，见面时酒还没喝，柚子就嚎啕大哭，忍不了了，他拿我的钱去撩别的姑娘。你活该，我骂柚子，活该呀你，又骂了一遍，然后倒酒给他喝。感情里你一直隐忍委屈，就会有一天把自己逼到这样的境地。干嘛让自己被欺负成这样？不应该，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我发现不只是柚子，也不止在感情方面，很多人遇到很多问题时，第一反应选择全都是默默忍受。中学时被同学霸凌了，忍过这三年就好了。大学时宿舍极其讨厌的舍友，忍过这四年就好了。找工作进了垃圾公司，灌输各种文化给你，忍忍就算了。恋爱遇到了人渣，被劈腿被欺负，嗨，当然还是选择原谅他。然后忍着忍着，整个人都不好了。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默默忍受的同时，还开始自我怀疑，并且幻想着对方会改变。是不是我哪里惹到他了？说不定他哪天就不欺负我了。想想室友的某些行为，可能也没那么讨厌吧。这家公司还是有优点的吧？其他公司也会这样吧？可能还是我不够好，要多包容他呀。说不定他会变好的。你瞧，忍到最后，人就会开始自我催眠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受委屈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你仔细回想一下，真正受过委屈的人都明白那种感受。十级伤心外加巨大的屈辱感，对心灵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不自我催眠下去，内心过不去这个坎儿。可是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做出反击？我们又不是受虐狂。不要忍，不要自我怀疑，一步步委屈成傻子，也不要指望恶棍突然变善良。遇到霸凌，当场就一巴掌还回去，哪怕被打也要还手到没有力气为止。遇见讨厌的室友，要让他知道惹我会很惨的。垃圾公司老子不伺候，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面对人渣恋人，做一拳超人，这样才对啊。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人生里会遇见各种各样的糟烂事情，无论爱情、生活还是工作，总有讨厌的人、讨厌的事，很难一直顺心过活。现在很流行一句话，逃避可耻但有用。我觉得这句话说反了，逃避并不可耻，一点都不可耻，因为逃避几乎是大多数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但逃避没有用，因为没人一直逃得掉。面对生活的痛击、连击、暴击时刻，被打你先站稳了，容许你逃一会儿、缓一会儿，然后记得还手。不好意思，今天不能忍着了，真的很抱歉。只有自己变得强悍，那些烂事才能退散。我内心里同时住着小白兔和大灰狼，多数时候我是小白兔，但你要惹了我，变大灰狼给你看。 不要那么好，要 要是太幸福，幸福得想不起我对你有多好，是我私心揣测，他对待你差便可对我尽诉，这次口语路途恨你这么心薄，我自觉心已死，但这刻却对不起，我越见越爱越稀罕，得到拥吻你那个滋味，是有一点卑鄙，想过为你死，被抛弃还在起，早已惨绝别离，但已是上世纪，没有心思做人，平静似水，是否活得开心，生了又再死，死了又再生，憎了又爱人，也许这才叫人生，就算心思越沉，蒙住我心，夜深了自有灯，慢慢认清心里人，知你是过路人，明日再面对新生。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常说，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耐得住寂寞，于是在感情中就有了隐忍。隐忍的人认为只要自己忍一忍，就能换来美好的生活，甚至就能换来爱人的醒悟。然而真实的情况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么你是个隐忍的人吗？你曾因为什么而隐忍？你觉得爱情中需要隐忍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 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灰姑娘的网友。冬天，一家火锅店的门口，一位男子正在寒风里走来走去，虽然穿着大衣，仍然被冻得瑟瑟发抖，可他还是坚持不停地快步走着，不时还抖抖身上的大衣，把怀里好不容易积起来的热乎气儿都抖干净。店员看不下去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要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兜圈子，是不是在锻炼身体？男人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脸，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是因为自己老婆不能吃麻辣火锅，一吃就过敏，连闻到都会浑身起疹子。可他又是嗜辣如命的人，只好偶尔跟几个哥们儿出来偷偷打牙祭，之所以在门口走个不停，也是想把身上的味道都散尽，怕老婆闻出来。店员不解，作为一个爱吃辣的人，找一个对辣这么排斥的人过一辈子，不是很痛苦吗？喜欢啊，有什么办法？别说他对辣过敏，就算对盐过敏、对水过敏、对空气过敏，那都不是事儿，只要不对我过敏就行。男人露出了一个冻僵了的笑容，喜欢了，什么都能忍了。坐船从香港去澳门，看到一个女孩在船舱里呕吐，抱着袋子折腾了一路，看上去难受的撕心裂肺。我过去帮她换袋子，她虚弱地说谢谢。眼看她面色苍白的样子，我不忍心离开，于是拍着她的背，努力找些话题陪她聊天，想分散她的注意力。女孩说自己是香港人，去澳门是为了看男朋友。我说她怎么不来看你呢？她叹气说，男孩父母都有很严重的疾病，需要卧床护理，不能长时间离开。我又问，那你怎么不干脆去澳门跟他一起生活呢？女孩说自己家里目前也有事情，暂时还不能彻底放下。我皱眉，你的晕船症一直都这么严重吗？她说是的，每次都吐，吃药都没有任何改善。我说那你经常去澳门吗？他说每周我都去看他，风雨无阻，去的时候吐一次，回来还要再吐一次。我惊讶地问，你们恋爱多久了？女孩想了想，算起来我们18岁恋爱，今年我28岁，这已经是我们恋爱的第10个年头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1周2次呕吐，1个月8次，1年96次，10年。他折腾了自己近1000次，我想如果不是女孩夸大其词，就是他真疯了。女孩看着我怀疑的表情笑了起来，说我没有骗你，不过还好我们的家事都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下个月就可以结婚，这样的日子也终于熬到头了。我还是无法相信，问他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了这么久。女孩还是笑着说，每次我吐得想死的时候，我就想只要忍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了，忍啊忍的船就到了，忍啊忍的一眨眼就过了10年。一对老夫妻，妻子有很严重的洁癖，丈夫却正相反，很不讲个人卫生，又不喜欢做家务，夫妻两人经常为这件事吵架。妻子骂丈夫脏臭，身上味道恶心，什么难听的词儿都用上了，丈夫却依然顾我。所有人都没想到，在生活上这么不合拍的一对夫妻，居然吵吵嚷嚷始终没有离婚。10年过去了，在他们过完银婚纪念日的2天，老太太忽然被送进了医院，经过诊断，她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儿女们都劝老父亲把他留在疗养院里， 他们很清楚父亲被母亲照顾了一辈子，连起码的清洁房屋都不会，又怎么伺候病人。谁知父亲十分坚持，将老太太接出医院带回了家。多年过去，再到他们家做客的人都深深地感到惊讶。那间小小的二人居所被打扫得窗明几净，老太太丝毫未见消瘦，面色红润健康。虽然坐在轮椅里目光呆滞流着口水，老头却耐心地一再帮她擦干净。老两口身上的衣服十分整洁，散发着老太太最喜欢的柠檬香皂味道。房间里甚至还养了几盆花草，青翠欲滴，洋溢着勃勃生机。我们以为老头找了保姆或者保洁员，后来跟他聊天才知道他谁也没找，完全是自己一点点学着照顾病人，清理房间，烧饭做菜，洗衣叠衣，有什么不会的就问邻居和儿女，甚至学会了上网查找菜谱和养花妙招。这些年他给老伴擦屎擦尿，洗澡刷牙，照顾得无微不至，自己也打理得清清爽爽，彻底改变了生活习惯。亲友们都佩服他，老头却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老婆才值得佩服。我想到自己以前那么邋遢，他居然可以忍我那么多年，就觉得他是真的爱我，所以我还他多少都是应该的。他掰着手指头给大家算，他忍了我半辈子，我再忍他半辈子，我们俩凑到一起就是一辈子，这才是圆满。一本书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然而真正做得到爱、恒久与忍耐这三件事的人，并没有上天所希冀的那么多。这世上从来没有轻松的忍耐，所有的恒久都意味着漫长、枯燥和克制。最初爱是甜蜜的麻药，让人变得热血冲头，任劳任怨，拼尽全力，可以大幅度提高痛苦的耐受力。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药力褪去时，痛苦将会被更加敏锐地感知到。更重要的是，那时才会发现忍耐已成为了一种习惯，在苦涩中悄然品出人生的种种滋味来，如茶般回甘，离不开，无从割舍，这让人无法自拔，也让人心甘情愿。被求爱时，听到的无非是，我想你，我等你，我要你，这样的誓言。又有几个人敢于信誓旦旦地说出一句，我忍你一辈子。我愿意忍你的懒惰与笨拙，而你愿意忍我的聒噪和挑剔。更重要的是，因为心疼对方忍耐时的痛苦，我们愿意为彼此尽力修正自身的缺陷，从而变成更优美默契的对手戏。这才是诗一般的结局。这谈不上完美，却是极致浪漫的深层奥义。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